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兼汉。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是长毛。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我哋都要讲呢一个施政报告噶，系嘛，即系呢都不难避免啊。咁就呢一、這个大家睇完之后咧，之后嗰日吓无端端有咁多人跳楼，即系你都知道吓， 十一单啊，黐线， 十一单咁多咩？ 我记得好似系，有冇咪十一岁学堂？唔好意思， 十一岁学堂，我记得跳楼有四个，跟住咧就 我见到有人 post 出嚟啊。唔系咁长咯，全部都系自杀嘅新闻。我唔知佢系咪剪辑啦。 跟住上水有相思案，跟住一条友跳烧炭，跟住然之后就另一条有个鬼佬就自杀不遂咁样样。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喂，你无论系赠庆又好啊，巧合都好啊，即系你中国人嚟讲，喂，好啦，唔好意头啊嘛，大佬啊，即系咁样搞法。咁你仲好意思话乜嘢？话咩分享咩话？分享快乐啊？屌你老尾，即係你又分呢一、這个叫做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喂，就係冇希望先跳楼嘛，大佬。你点撚样分享快乐啊？即係你好，即係其实你又系喎，你对呢啲嘢呢又唔即係又系一句起两句止啊就算㗎喇喎。即係又系用佢自己平时佢点样解读呢啲自杀案呢，就係喂你都个人问题呀，点会咁撚多个人问题呀，咁撚多个人问题就唔系个人问题啦，吴家产。 喂，你諗下嗰个我見到喺 Facebook 裏面嗰個 post 將蘋果啊嗰啲新聞嘅標題全部自殺嘅即係共嘢一路擺埋一齊， 係啊， 起碼都六七單啦、啊。我而家我冇我認真數啊，即係睇完之後都嚇死啦、 啊。係啊，點解咁撚多人自殺嘅？ 喂，呢、這個就唔係個人嘅問題，呢個係結構問題 啊， 呢個係一個社會嘅現象嘅問題 啊。 而你政府係點樣 address 咧？喂，而家係即係揾招唔得晚嘅，係咪？我哋次次大軍閥都遲即係十幾分鐘，就因為龍哥未收工㗎啦。 唔好意思呢、這個， 我哋去幅圖先啦，屌，我哋去幅圖先。啊，呢張相夠唔夠震撼？ 一二三四五六 單先啦。 係啦，女仔底標題都知啦，係嘛？嗱，27青年墮樓亡，唉，大窩口燒炭，父親發現太遲啦，已經。油塘呢就17歲青年跳樓亡，11歲嗰個男童呢廣福村墮樓身亡，啊，跟住大廈保安呢就聞巨響啊，揭老翁墮樓亡。 喂，由老到少， 啊，仲有個啦，唉，英籍男子上吊亡， 唔 係喎，死咗喎，英籍男子上吊亡喎， 外國人 係啦，不分老幼，又不分中外，係嘛？ 真正嘅民不聊生咪就係呢啲咯。 即系你仲好意思讲屌你老尾分享快乐拥抱希望，你有咩希望俾人拥抱？我就系讲你而家你一开始大锣大鼓啊，你讲咩首字居首字盘啊？屌你老尾！即系喂，你讲首字盘啊最捻戆鸠啦！屌你老母！喂，你俾5至7万收入嘅家庭去申请啊，佢嗰个所谓置业阶梯系高过呢一个居屋噶嘛？你既然高过嘅话，点解你个定价可以平过居屋啊？ 嗯、 我想问，点解可以平过市价，平到市价半折啊？呢个半价，点解居屋嗰啲要六七折啊？喂，呢、這个唔捻系贫，呢、這个咪变捻咗呢个穷者多富咯？ 唔系，同埋你睇到佢嗰个 loophole 喺边度，即系成个漏洞喺边度咧？就系谂住借嗰啲话绿表嗰啲，其实本来谂住系公屋嘅，而家就焗你班友仔咧。就是无论排紧队又好，或者系住紧公屋。 嗱，我最捻停就系六字居问题，我哋有片嘅，去咗先。 奶妈玩六字居恒常化，火炭公屋变晒六字，嗯，系啩？香港地不知有几多对因为层楼， 我哋分手啦，同你一齐啊，根本就冇将来。你日翻工夜翻工，你买到楼嚟俾到安全感我咩？ 直到寻日，因为一个女人而令各位重燃希望。 认为可以在2018年年底 将位于沙田火炭的4000多个新公屋单位转为绿置居单位出售。 屋苑名都帮奶妈想埋噶啦， 火炭绿置，火炭绿置， 一共4800个，系4800个单位啊！最快年底有得申请。奶妈仲要话将绿置居变恒常政策，用更多绿置居取代出租公屋，但人们不禁要问：仲有咁多人排紧公屋，点搞呢？ 公屋作为呢个住房嘅安全网咧，系要继续喺度嘅。我不打算去特別減少現存的公屋單位，賣了給公屋人士又可以騰空翻嗰個公屋單位又再分配，所以整體嚟講係唔影響即係輪候嘅時間。 消息就話火炭綠置居1920年度落成噶啦，塊地可以起5栋36至38层高嘅樓，離火炭站咧就半個鐘腳程咁啦。除咗綠置居啊，奶媽仲建議將白居易恆常化。政府出年第一季又會推4个新居屋苑，一共4400个單位。最快搞掂嘅係啟德發展區項目啊，喺煥然一居隔離，預計2018-2019年落成噶啦。 你每一日都有嗰100个定120个落嚟，105个落嚟。其實你加下，你都要照顧佢哋噶嘛。我覺得佢嗰啲咩白表綠表轉嚟轉去可以賣啊，成，你只係將個問題咧擺咗喺呢度變咗佢，但其實一樣嘢好多人等緊上樓啊。咁我覺得好過乜都冇嘅。 啊！呢位女士心水清啦，全港關注劏房平台都話，施政報告冇增加公屋供應，只係掛住推綠置白居易，無助加快上樓啊！唉，日日百五個，填平維港起樓都唔夠啦。 即係呢個頭先咧，即係呢個蘋果洞啊！訪問嗰位女士咧，其實都幾有代表性嘅。第一，佢一開始就好似好興嘅，嚇、啊、你日日有105个，跟住咧，唉，你呢度塞啲，嗰度塞啲，嚇、啊、啦，自己左手交右手，嚇、啊、又冇增加供應，嚇、啊、不過都好過乜都冇嘅。嗱、啊，即係講真，嗱、啊，如果佢唔講最後尾嗰句咧，佢真係我諗佢都會跳樓嘅，其實係。 唔係，所以我覺得林鄭咧，佢做呢個行政長官咧，你從今次嘅施政報告裏邊咧，睇到佢嘅手法點？即係正如我第一節本來想講嘅，即係以為仲有時間。其實我想帶佢嘅觀點係乜嘢咧？就係佢好識玩呢咁嘅包裝。嗱，香港人話房屋問題啊嘛，你諗下，又起嗰啲咩貨櫃屋啊，應該又搞嗰啲舊樓啊，其實全部都係杯水車薪㗎。 名目多，但係全部都係啦、 啊。有我最近先知咩又咩叫白居易，跟住有咩綠咩話？ 綠置居， 綠置居。喂，老神， 你做區議員冇理由唔知㗎喎、啊。 綠表申請者，我哋唔係叫綠置居㗎嘛，大佬。 居屋價嗰啲 咁，居屋白表綠表啫，大哥。幾時有叫綠置居嘅？原來你就係、是。 即係整翻呢一堆嘢，其實就係舊新瓶舊酒。 點樣新瓶舊酒嘅意思係在於以前咪一樣係用綠表去申請，以前 都有80年代 嘅理由要配合埋呢一個嘅富户政策，就係、是、在於局你公屋嘅居民唔好交雙倍租金啦，就局你上去買居屋嘛。嗯、你都係咁啦，我老豆都係咁啦。 嗯 咪就騰翻屋個單位出嚟咯，咁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即係之前你喺個節目裏邊，你都未開始嘅時候，你講過，喂，咁如果排輪候公屋嗰啲，咪全部都係住舊樓咯？ 住舊樓㗎。 你4800个單位，本來諗住居屋嘅，公屋嘅，出租公屋嘅，而家你全部搞曬呢個居屋。 你要係人哋褪咗佢自己本身住嗰個出嚟， 同埋佢製造咗一個 image 乜嘢咧？佢 image 就係香港好多人有置業嘅需求，更加大家喺度搶緊嗰啲樓。喂，老實講，喺我哋嘅角度嚟講，我唔知道你點諗啦，因為你最近就即係 唔好講啦， 中六合彩啦，你係咪？即係抽到公屋，抽到公屋嘅人，起碼10年裏邊，即係除非你突然間好富貴嘅啫，你都係會繼續租落去，因為其實嗰個單位係唔係你係一個感覺嚟嘅啫，係一個感覺嚟嘅啫嘛，嗰個單位係咪你？有咩所謂啊？唔需要一定去買噶。喂，但系如果而家你咁样去所谓嘅重新分配，系在于个重点系咩呢？重新分配就系话，所有排紧队嘅轮候公屋嘅人，已经系好多系上唔到新楼，全部系要攞翻你我哋嗰阵时旧嗰啲住嗰啲，即系我啊彩虹村啊，你嗰阵时住咩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咪？喂，慈云山啊，嗰啲旧嗰啲公屋嘅咋？你去唔到呢啲咁嘅新嘅公屋噶，我排咗咁耐，大佬，而家系排几耐啊？五年限底啦，大佬。 喂，咁你所以你製造咁多名目出嚟嘅所謂嘅房屋政策，其實背後你都係計算緊我點樣去同地產商係托緊個市，製造呢一個嘅房屋嘅置業嘅需求，而你唔係解決緊最需要喺社會上面幫助嘅人嘅需要嘛。 喂，咁你原本你即係你講到大羅大鼓，你講首置居，你講首置房屋，你係揾3000個，而家都縮溝咗水啦，變咗1000個啦，係嘛？咁大佬你同埋嗰樣嘢咧，就原理上係好撚戇鳩啊！第一就其實你本來就係話你唔可以與商爭利嘅，啊，你唔可以影響個私人市場嘅。咁但係你推呢個首置房屋咧，喂，你嗰扎人其實係比80%香港人都有錢嘅。你要資助佢哋買樓，而佢哋咧講真，佢哋個 opportunity cost 係咩？佢哋機會成本係咩咧？佢唔買首置居，佢就去即係幫襯一啲私人業主係嘛？ 仲大鑊， 即係去咩嘛？去租樓嘛？咁啊變咗佢自己揸私樓嗰啲人，佢個 value 咪低咗咯？佢 value 低咗嘅話，咁其實你等於就係你成個私人樓啊，嗰個叫做係回報率係低咗噶嘛？ 同埋咧，佢製造咗一樣嘢咧，從頭先嗰個動新聞裏邊咧。是製造了一個矛盾，就是中港的矛盾，或者是即是所謂其實85個名額呢，嘉陵屯聚那些是用不完的，是用不完的，每一日都現在已經是不是頂到盡的。但是問題是怎樣呢？啲人一講房問題嘅時候咧，就會攞呢樣嘢嚟賴啦。 咪即係好似阿鄭松泰 似是而非咁樣啦。 鄭松泰就係話點解嚇佢唔贊成即係橫州起公屋，甚至乎我原則上我都唔贊成起公屋嘅，就因為咧啲公屋全部俾大陸人住嘅，即係佢咁樣講啊嘛。 呢啲咪似是而非嘅言論咯。喂，申請得150個名額嗰啲人，根本都已經有一個香港人喺度。 係啊。其實嗰個係同謀嚟嘅， 屌！即係一個人申請嘅公屋同兩個人申請嘅公屋係一樣嘅啫嘛，一就當然係慢少少啦，但係兩個梗係好啲啦。如果你生埋個細路，三個梗咪都係一間房嘅，大哥，你都要解決嗰條友嘅問題㗎啦。 所以 你唔好喺度借呢咁嘅機會咧，係繼續激化緊呢個中港嘅矛盾，因為房嘅問題。其實你而家香港好多社會政策都係咁噶，有乜嘢就賴落去嗰啲弱者度，同埋嗰啲係發唔到聲嘅人身上邊，嗰啲人都唔願意即係自己企出嚟話。 唔係，其實講真，你要對抗新移民去申請公屋好容易嘅，其實 收翻個審批權。 唔係，嗱，你講樣嘢咧，就你當做唔到啦。其實你但係如果你話本土派啦，我當代入本土派，因為我都聽過啲類似言論，就係話喂咁我假結婚咯。係嘛？即係求其揾個港女結婚，然之後申請公屋，申請到之後咧，申請完之後咧，其中一個賴死，咁樣做咯。即係有啲人咁講啦，即係我唔贊成呢種做法啦。咁屌你，如果你話即係大陸人同你搶嘅話，咁係搶啊嘛。你唔搶嘅話冇啊嘛。咁你咪咁樣做咯。即係呢個唔肯關事㗎。即係講真，你係一個家庭，你就有個條件。你如果收入低嘅話，你就有條件申請啊嘛。 喂，如果你話呢個現象為咗抽個公屋嘅單位，而家嚟搞假結婚，喂，呢個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啦。喂，可以用一個咁樣嘅fraud 啊，我哋叫做即係詐騙啊、欺騙啊，嚟為咗間房屋，即係話你房屋係基本個根源問題就喺房屋度啊嘛。 係啊， 屌真係。喂，所以我有時覺得啲人go too far 嘅就係而家乜嘢嘅社會政策都擸落去嗰150度咧。某程度上咧，係錯置咗個問題。 咁你又 醫療又係咁，教育又係咁，房屋又係咁。喂，咁個問題就唔係咁，就夾硬錯置曬嗰啲嘢，將一樣嘢咧推咗去一班弱勢冇能力嚟發聲，或者根本冇能力回應嗰啲人，你佢對嗰啲人係咪公道 咧？其實咧，即係點解你嗰、那個？見到咁多大陸人住公屋係嘛？即係你條氣好唔順，就係、是、其實講真，你要問翻嗰個結婚結構問題，嗰個家庭組成結構問題啊嘛。因為你真係你只能夠係家庭先至可以容許到一個大陸人一個新移民去住公屋啊嘛，係嘛？如果你冇一個即係合資格嘅申請去申請嘅話，你冇可能出現嘅呢、這個 combination 係咁。你而家你屌你即係你日頭你翻工嗰個就係香港人， 唔係我咁留啊。就算我好需要一個房屋。你我當你啦、 啊， 你會唔會真係假結婚揾條女翻嚟嘅？呃個公單佢，你都唔會啦，正常係唔會噶嘛。喂，點會分析房屋問題嘅時候 倒退到去呢啲咁樣嘅虛無縹緲、無關痛癢嘅原因度， 你去到好撚 desperate 咯。 係唔會個原因係在於我假結婚，我對住嗰條女四年，我先至可以排到上去。如果你同我講，喂，即係排一個月嘅話，我即刻撲過去咧，求其揾條女。 唔係，我即係分析就係人係有生理需求，人都有組成一個家庭嘅需要嘅。咁你揾唔到港女，咁咪走去揾咩咯？咪走去揾呢、這個大陸仔啦。你大家鍾意聽㗎，咪揾大陸仔咯。就算而家最近嗰啲調查都發現啦，原來港女都好多揾娶大陸人啦， 唔係咪 嫁大陸人啦。 咁你要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唔俾即係新移民嘅話咧，咁你就禁絕中港婚姻，係嘛？即係你 做得徹底啲， 你禁止通婚，即係中港通婚， 咁梗唔得啦！但係呢個婚姻自由嚟噶嘛，你得我中意娶呢個非洲人定還是係南美人啫？ 因為其實你而家個法律都係禁止咗你新移民，你係住七年以內嘅，即係你都唔可以自己申請公屋嘅。 其實講咁耐，大家就係圍繞緊你第二節所講嘅，就係、是、喂林鄭月娥就係知道大家對佢冇任何辦法，佢先至可以做咁多咁嘅名目，令你哋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啊嘛。 唔係，所以佢包裝呢下嘢咧，喺表面上咪覺得即係佢真係有少少為咯。我開頭都有咁嘅感覺㗎，如果喂二百萬留下嘅，又聽我哋嗰啲人講利得税嗰度即係有累進喎、啊，咁樣都係一個德政啦、啊、咁樣。唔係，但係佢咧益呢啲咧就好快手，即係其實佢好多嘅無論施政報告同財政預算咧，佢都係搞啲 opinion leaders 嘅。咁我哋都聽到，咦，醒喎、啊，係嘛？慳一年好似五十八億，跟住咧就開多 一兩間 公司分拆出嚟咪得咯。嗱、呢個本來呢個係 department， 嗰個係 department， 兩個都有錢賺嘅，咁我咪拆開佢咯，咁樣咁咪可以交少啲咯，咁樣。是有數的，咪益啲中產階級咯。因為呢班係 opinion leaders， 呢啲係意見領袖，嘈得最緊要係呢班人。因為點解咧？呢班真係夾心階層啦，税就交最多，或者佢即係相對啲大媽撒嚟講，嗰啲又唔自在啦，交10%+係咪？都係公司俾嘅啫，自己李嘉誠係好少人工嘅啫嘛，大佬。香港股息又唔需要俾税嘅，大哥，你咪派股息咯，咪？但係佢而家咁樣嘅手法。識玩呢啲咁嘅政策嘅圈，轉嗰啲空子咧，係叻嘅呢個女人。 嗯、 所以佢裝模作樣搞呢啲咁樣嘅姿態出嚟咧， 但係咁講咯，即係 但係兩嘢俾我哋踢爆多。 但係呢個女人咧，佢寫一份施政報告咧，就真係好似阿何君瑤寫 CV 咁撚樣咯。即係一啲嘢，喂屌你老味，你都唔係執業律師，你都夾硬寫撚到你自己係執業律師，即係你跟住然之後攞個資格嚟拗。你而家你嗰啲咩手指盤啊？嗰啲乜撚嘢，即係共享房屋啊，六字居咁，即係嗰啲全部都呢啲嚟嘅。佢名目就係多，但係咧，屌你全撚部都係虛嘅，係咪家產？ 講到尾就係嗰樣嘢，佢要應付呢一個嘅房屋問題。咁佢講到尾就係佢唔會以居住作為主導，佢以置業作為主導。佢目的最終第一樣嘢就係焗全民買樓咯。 仲有佢係 perception is reality， 佢想製造一個咁樣嘅感覺。嗱，佢點解定咁多名目出嚟？配合翻你嘅講法，有咩話六居二啊？ 白居二 又呢、這個六字居係嘛？跟住、又搞咩共享房屋啊？應該又玩下嗰啲咩 貨櫃樓 啊？跟住又搞下工廠大廈咁樣，其實全部加埋埋嘅，係唔會多佢一萬嘅單位咁滯㗎。 係啊，真冇意思啊！呢樣 哇，搞咁多名目，你都唔超過一萬個單位，咁你咪真係做 show 咯？你繼續深化咗嗰個社會矛盾。嗱，頭先我只係舉其中一個例子，我亦都冇需要一定。而家我唔係做區議員，我唔需要幫啲新移民啦。但係講句公道説話，係一乜嘢社會政策都賴落去你嗰度㗎。屌，我發覺，你唔係 address 緊個問題嘅根源嘅。好，我當你 stop 佢150啊。你估呢個問題可以解決咩？屌，政府真係會派錢俾你咩？屌，大佬，係嘛？少咗人去睇醫生啊？少咗人翻學啊？梗唔係啦，大哥。 唔即係你睇翻轉頭，其實林鄭搞呢一壇嘢出嚟，佢嘅諗法就好簡單嘅啫。佢要捱五年之後就即係浸之後，哪管洪水滔天㗎啦嘛。因為個原因就係、是，喂，學你話齋，喂，佢搞嚟搞去都係搞名目嘅嘢。喂，你講到尾，香港居住問題點解越逼越劫？即係話就係樓價升、租金升，你一般嘅人冇辦法應付。 最後你都係走唔出一樣嘢，就係咩咧？你係唔敢咧？ 是喐动个楼市。你唔敢喐动一啲最重要喺香港嘅既得利益者，包括啲地产商，包括啲中产阶级。 嗱，所以点解至注定呢一个首置盘唔会多？正正就系因为咧，嗰样嘢本质上、原理上就系与官争利，因为其实你系影响个 van U 噶。嗰班人咁有钱，唔捻租楼，即系买首置盘，系咪傻噶？屌你！佢系银行啊，佢自己做呢一个股价都要重新估过啦。如果咁样嘅话， 香港最有政治实力嘅人，其实就系嗰90万业主啊嘛。你谂，喂，你谂翻转， 而佢哋个食物链就系嗰，即系你而家嗰5至7万嘅家庭嚟噶嘛。你所以呢扎人系唔会多嘅，唔系所以呢啲盘唔会多嘅。但系首置盘佢有自己嘅存在意义。佢存在意義就係好可能攞嚟 activate 翻阿四叔嗰啲農地 land band 啊嘛，係嘛？ 唔係佢釋放咗佢啊！本來佢啲農地 嗰度就好撚勁噶啦，嗰度就 基本上好似落釘咁噶。而家你釋放咗佢，你同佢合作，即係話佢可以繼續咧係放啲農地出嚟，一俾啲政府，二有啲自己起。喂，如果唔係你點同佢講數啊？ 嗱，但係點解咧？而家會收水咧？点解而家会大缩水，由3000个变咗1000个，甚至乎而家系无疾而终咧？即系变咗系喺观塘嗰度揾地咧？即系呢一个好明显咧，就系其实正正就系、是、嗱，因为恒地系咪升得好卵劲啊？佢唔知嗱，第一就好似 佢一公布咗市场 就暴涨咗50亿身家啦，大佬。 佢市场嘅反应系 好卵劲啊！屌， 所以佢今次最大益嘅人咧？真係唔係你嗰即係杯水車薪嗰幾千10000个嗰啲咩巧立名目嘅增加房屋供應啊，而係益咗啲地產商。 但係正正就係見到呢樣嘢， 你再 reinforce 社會或者係市場一次，就是、香港嘅房屋問題係即係求過於高，大家都好恨買樓，所以咪繼續焗起咯。再加上你用嗰啲農地，基本上係名益嗰扎地產商噶嘛。点解佢个四大地产商即系恒基咩啊？因为佢最多 恒地同埋呢个新地， 佢最多个 land bank 啊， 系啊， 佢嗰个库藏系最多，尤其是嗰啲农地啊，一早要买定晒啦， 多过香港政府。 等你改变土地用途啊！ 仲有陈茂波啦，屌，即系陈茂波应该好开心至系噶，屌，真系，即系呢个就系、是、嗱，你见到嗱 all or nothing， 如果你真系推手指盘嘅话咧，嗰、那个市场震撼系好捻劲。第一，你嗰个供应咧，突然间系会好系好火爆嘅。但系问题就系，你见到后面夹住啊呢一、這个汤文亮啦，系嘛？过去几年都做咗呢一个灯，就做咗呢、這个神灯啦，系嘛？屌，即系成日都话，唉，爆啦，系嘛？咁多呢啲咁样嘅加案，系嘛？七案又八案啦，又咁捻多案，系嘛？即系今年唔爆，但系佢年年都系爆。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个客观因素系出咗嚟噶啦，真系加紧息，大佬而家系 都唔爆。 咁而家未紧， 因为点解咧？政府都唔可以俾佢爆，因为经过97金融风暴嗰单嘢之后咧，系一件好大嘅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喂，如果个个变咗负资产，个个 call long。 而每个自从董建华之后咧，每个特首都系活喺呢个85000阴影底下嘛。 个个都活喺呢个房屋政策里边。嗱，好简单嘅道理啫。你层楼豆影咁细，500万，你借我当你借300啦，自己拎200出嚟，正常啦，系咪？大概啦吓，我意思系，突然之间500万嘅单位跌到去300嘅时候，点啊？银行 call 你窿噶啦。call 你窿啊！跟住喂，就算你有能力俾佢 call， 即系理论上你都有少少钱喺积蓄嘅咁样。喂，你嘅消费都降低啦。当阵时点解咧？就系、是、嗰个市场嗰个感觉同反应系在于，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嘅资产系大缩水嘅时候，我嘅消费都会系相对低嘅。首当其冲嘅第一就系食肆咯，时装咯，零售嗰啲业务咯。跟住嗰啲你見到成條街都蕭條嘅，全部都係排住隊執嘅，咁跟住你咪更加即係成個市場嘅反應係即係惡性循環咯。所以冇人敢去喐佢，就係咁嘅原因啊嘛，亦都要繼續保障佢呢樣嘢啊嘛，繼續可以保持啲既得利益啊嘛。而家係好難翻得轉頭嘅，就算我俾你同我哋喺呢度做特首，我哋去決定房屋政策，我哋都唔敢喐啊。你諗下2003年7月1日，因咩事咁多人走出嚟？其中嘅原因除咗沙士之外，就係負資產啊嘛，大佬。嗰陣時候，大佬太古城一樓跌到幾誇張啊，大哥！幾多人跳樓，幾多人燒炭啊？ 唔少得過而家嗰陣時候。 唔係，所以而家個情況咧係進退失據嘅。嗱，你進你要加大供應。第一即係 唔係？所以我嘅解決方法就好簡單嘅啫。你唔好咁樣諗咁複雜啦、嗯。先處理咗啲社會上面最有需要嘅人。嗱，即係右派觀點啦，大佬。 咪就係話公屋咯， 港屋嗰扎啦。 屌你！你仲推人哋上樓，即係驚啲人哋上，即係上唔到樓。喂 跌咗嗰時候咁點搞？ 喂， 負資產 方你話， 唔係你而家睇翻轉頭，林鄭月娥就好簡單啫。佢慢慢都見到，喂，你有錢嗰班老一輩嘅人嘅消費力，其實就係要用嚟幫嗰班後生仔供樓嘛。你講五萬到七萬，咪就係要揸盡佢哋嘅嗰個消費能力，然後就 佢啲後生仔點解有錢可以供到樓啊？就係、是、因為阿爸阿媽耕嗰層樓。 或者 幫你俾首期， 或者住喺阿爸阿媽嗰度。 所以你話嗰個風險其實而家越嚟越高，嗯、因為越走越離譜嘛，大佬係脱離曬所有人嘅負擔能力噶啦嘛。喂，我喺度計條數嗰日，喂大佬，就算我揾十萬人一個月啊，我每個月儲八萬啊，我十二個月都係 最 唉，都係一百萬 到。你講呢個唔夠荒謬，最撚白痴嗰啲咧，就係佢而家佢都係撐呢個六字居咧，就叫你而家排緊公，你而家排緊公屋嗰啲都可以買噶，係嘛？你使乜排啊？你都可以買噶，你冇蝕底。 我買得到 你個街表係咪戇鳩啊？ 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唔係唔係， 八十年代六表已經係咁嘅 policy。 唔係啊，你如果你話嗰、那個，因為你。你六字居嗰樣嘢點樣都同市價掛鈎嘛？你掛極鈎啊！我計過啦，係嘛？你二百五萬零，我當你平到二百五萬。你如果你自己申請公屋啊，嗰條友啊個入息上限唔作假嘅話，邊有可能係買到樓啊？白痴！ 即係叫大家造假咯！ 屌你老尾！即係呢啲根本上就係引蛇觸動啊嘛！就係、是、即係喂嗱，邊個造假嗰啲嗱個個代表嗰啲咧冚家產，我真係揾人 check 你係嘛？你而家你排緊公屋嗰啲，我專登去，我就係重點 check 你。 唔係，佢可以咁解釋嘅，唯一可以走得甩定係點咧？我申請嘅時候，你 vet 完我合乎資格嗰陣時候，我喺好短時間裏面加到好多人工咯。 唔係，你上樓 個唔係㗎。其實我梗係知啦。 唉， 即係話，如果你冇六字居嘅話咧，呢啲人咧應該勾翻出嚟㗎啦，因為你已經係超過咗個入息水平嘛，你 assess 兩次㗎嘛。由你 approve， 你攞鎖匙嗰刻，佢你都要報價， 梗係要啦，咪所以咪兩鑊咯。咁、 啊、 所以唯一你能夠可以利用到你六字居嘅人，就係、是、由你申請嗰刻嗰三四年裏面係大幅加人工。 係啊， 咁你仲死大幅加人工，咁就焗你嗰啲友啊，咁你買樓 雙倍租。 如果你唔係 唔係啊，冇雙倍租，你淨不合符入公屋資格屌。喂，時間差唔多，大佬 唔係踢你走啦，屌！ 唉，唔好咁中意講房問題，你抽到公屋啊，唉，你講咗27分鐘啊，第四節啊， 你真係做第四節，唉。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